第二節又嚟啦。咁咧，小丸子咧就喺正话闩咗麦嘅时候咧，就同我哋讲咧，刚才阿战男咧就同阿闺蜜咧就重修旧好。咁但系咧，其实咧呢个只不过系小菜一碟，系前菜嚟嘅啫。原来后面仲有精彩嘅节目嘅。 系啦， 好啦，咁啊，小丸子跟住落嚟点发展咧？ 跟住咧，佢哋咧就都好快，个仔都帮佢凑到三岁。差不多三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决定结婚。 哦，即其实整个过程都差不多三年几。 是啦，即等于拍拖拍了三年几。但三年几里面呢，除了拍拖呢就还要帮他凑埋个仔。 嗯， 是啦， 嗯， 那要结婚。咁当其时咧，佢要结婚嘅话咧，佢个全家人系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，冇一个系赞成嘅， 嗯，全部反对啦， 全部反对，非常反对， 劈佢啦， 唔劈佢就唔会啦， 即系人哋好斯文嘅啦，真系 系啦，劈佢就唔会啦，但系咧就系冇用嘅， 我唔认你啊， 系冇用嘅， 乜都唔得， 系啦，佢仲系讲我自己选择嘅，我自己会受， 哦。 这个是我当其时我都亲眼见到他跟他的妈咪是这样讲的。他的妈咪是为了他呢是沾啲是那个什么爆血管啊。 哇。 真的好嬲好嬲嬲到啫。哎呀女点解仲要呢他这种重婚即是不是他重婚就叫做 再婚。 个女不是男人再婚。 是啦，那个贱男再婚。 但是你 仲要他是后妈的一个角色的。 为什么要做这样 其实已经。 第一 新鲜的了， 其实已经被他遗弃过，现在还要做人家的后母，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呢？ 没错了，还有呢他的妈咪呢知道可能自己跟他谈不来，就找了人家的即朋友啊亲戚啊跟他去谈，讲很多的例子给他听，希望他可以醒，但是原来是没用的， 没用。 他最后都是一句就说我自己决定的事我自己去受，有些什么的结果呢我自己去受。 咁喺呢三年里面阿战男点样对阿闺蜜呢？ 啊，呢三年系好好嘅， 好好嘅， 非常之好嘅。啊，当然啦，有个免费嘅保姆喎， 啊，系帮佢免费凑仔哦。 哇，凑仔呢样嘢真系好艰难啊，大佬，有几个男人中意凑仔啊？ 唔系自己生嘅， 就 系先至由三个月开始凑到三岁，啊。 嗯， 当然对佢系好好啦，即系因为就系对佢好好呢，這个。闺蜜咪觉得，呢个先系我呢个就系我老公，佢走唔甩嘅，始终都系我嘅。 佢当咗佢同佢系神雕侠侣啊嘛，其实根本就唔系， 系啦， 佢仲未醒。 而阿闺蜜又好锡呢个小朋友嘅， 锡好锡，系啦，好锡呢个小朋友之余咧，仲要拎翻屋企俾个妈咪凑，个妈咪都帮佢凑。 哦， 为咗要 系啦，冇错。 令佢好受啲啫嘛，其实呢啲系屋企人对个爱咯， 冇错。咁好啦，咁啊结咗婚之后嘅两年，结婚之后两年入面都 OK 嘅，唔错嘅。但系跟住两年后咧，我呢个闺蜜咧就有咗 BB， 又生咗个仔，系啦，又生咗个仔，系啦。咁嗰个贱男嘅妈咪咧，就原来系美国居民，但系系中国人嚟嘅，系啦。咁咧佢就要认这个新抱啦，因为虽然是但是都是名门正娶的，是因为是要结婚的嘛。咁呢就送咗一层楼俾佢哋啦，就送咗都有好多现金俾佢哋嘅。 是 啦，跟住呢佢哋之后呢佢哋就开始两个人一起去建立做一间公司，是做一关于一啲健康食品嘅嘢嘅。咁生意都唔错嘅。是啦，生意都唔错嘅。咁是啦，咁一路呢就经营就咁样啦。咁呢就因为个生意唔错呢就都叫做搵到钱。咁最高峰嘅时候呢佢哋係有一层别墅、两层豪宅同埋两架车嘅。一人一架车嘅嗰陣时。是啦，咁真係 OK 㗎，唔错嘅。好啦，就因为可能个生意唔错，咁嗰个贱男咧就认为，可以发展去到其他大陆啲城市啊，咁样。 哦哦， 系啦，咁咧，听你讲就好好啦。嗱，你我话唔知，我当其时同你个反应系一样嘅，因为我个闺蜜就同我讲，啊，边个话咧，不如上去边度去开间分公司，不如将啲生意带上去做，咁样可能点点点。佢同我讲嘅时候我都话，哇。那些女仔好犀利㗎喎，你要一呢你就做跟得夫人。 我话你都知你的老公吓系个咩人噶啦。 嗱，有一样嘢又好奇怪嘅，佢呢个先生咧，佢呢、這个嗱呢、這个贱男咧，个样唔系靓仔，但系咧好有女人缘嘅， 嗯， 啊呢样嘢，但我唔知咧，可能平时都有 咩啊？你唔好睇到咩？而家靓仔嗰啲咧，其实咧，即系当然啦，你问号咁样，你大家系咪梗系疯癫啦？系咪？但系除咗即系喺实现实生活咧，好受女人缘嗰啲咧，个样有时好衰， 系啦，即系个样其实唔系靓仔噶， 咁佢把口得唔得啊？ 佢把口得。 系、 啦， 八号 得 ，best point 啊，真系 八号得，系啦，咁好啦，咁咧嗱呢一点咧，我系有提过我个闺蜜嘅，咁我个闺蜜当其时咧系春风得意啦，叫做有钱，老公锡，又有仔，系嘛，哇个奶奶又锡，各方面都好啦，系嘛，咁佢咧佢其实佢嗰阵时应该系。唔会点样听得入耳嘅，即系唔会觉得诶唔系啲咩事啦咁样。 嗯。 咁但系咧，我咧就建议佢话，不如你咧呢边啲公司你就搵人去睇，你自己跟佢上去，咁样会好啲。但系咧，佢咧就认为咧咁样咧系即系好似自己唔跟，即系如果自己间公司唔系自己睇咧，佢就惊人哋点、嗯、就话唔好啦，都系分开啦咁样。好啦，一分开咧就由嗰年开始咧就真系咯，我知咧就等于系分开噶啦。咁佢呢个嘅贱男咧上到去之后咧，真系冇几耐咧，系睇到变化嘅。 哇！哇！真系 系睇到变化嘅。 咁夸张 系啦。嗱，因为咧，如果你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去搞一间公司嘅话咧，你真系嗰段时间你个人真系要系过嗰边住啊食啊，真系要你唔可以成日飞嚟飞去噶嘛。 系啊， 系咪先？系啦。咁咧，佢就我记得佢就喺嗰边咧就。住咗半年到啦，即系六个月到啦。好啦，你住咗六个月，你翻嚟住一晚都得噶，系咪啊？ 嗯， 系嘛？住一晚都得噶，系嘛？你六个月冇见过老婆噶啦，冇见过仔， 仲有两个仔， 即系个距离系搭飞机嘅距离嚟嘅。 搭飞机嘅距离，搭飞机都有成两三个钟到嘅。 哦哦哦。 咁、喂，你譬如六个月终于嗰边公司开都稳定啲啦，咁话翻嚟。住一晚都得噶系嘛？朝早六点零钟个飞机飞到嚟，好啦，见埋个老婆啦，跟住食埋个饭，跟住下昼五点几又翻去咯。跟住咧，我就 生意真系咁大， 系啦，我就心谂望几 生意啊，第二头家啦，真系。 咁咧，我咧就同我闺蜜就讲，我就话吓、啊，我话咩事啊？住一晚都得噶系嘛？咁忙忙成咁样， 呢个小丸子角度啦，佢用女人嘅角度， 系啦。咁咧，我个闺蜜就话：，哎，系啊，佢真系好，真系好忙嘅，佢真系系啊，佢真系忙嘅，真系忙嘅。我呢个闺蜜咧，佢太信佢呢个贱男啦，佢信到咧系唔系100%啊，系1000%啊。 嗯， 好啦，跟住仲要咧好多变化咧，我睇到咧，佢好似睇唔到嘅。咁当我提佢嘅时候咧，佢咧就话唔会噶，佢唔会噶，佢唔会噶，你放心，佢唔会噶。好啦，如果我再讲多啲嘅时候咧，佢就会唔开心噶啦。你唔好成日话佢啦，你唔好成日怀疑佢啦，都话佢唔会噶啦，即系佢成日会咁样。咁我咧就觉得，哇！如果我再讲多咗，大家啲 关系唔好啦， 咁样，咁我就好啦，咁我唔讲啦。咁但系我唔讲，但系我都要保护佢噶，系咪先？佢系我闺蜜嚟噶嘛，系咪？咁咧就有一次咧。我同呢个闺蜜去行街，咁咧以前我同佢去行街咧，我哋大部分三分二嘅时间咧都系睇自己啲嘢嘅，咁咧去行去买嘢，梗系哇买咩衫啊，系嘛？佢唔系嘅，嗰日同佢去咧，佢见亲男装咧就冲入去噶啦，拣好耐，我喺旁边从未试过行街系咁无聊嘅，唔会呃我噶嘛，系咪先？跟住好啦，买完呢间得啦，我终于可以睇下我哋啲嘢啦。跟住哎呀唔系啊，我要帮佢买件西装。吓、啊，头先你咪买咗套啦咩？又买西装，佢一套唔够噶。跟住就话你做乜嘢啊？你要帮佢打扮得咁靓做乜嘢啊？跟住佢就咁我呢个闺蜜就话：哎呀唔系嘅咧，佢而家咧喺嗰边咧，佢有呢个需要啊。因为咧间公司咧，你行出去，你要即系要有个样啦，点啦。好啦，你买都唔紧要啦，你唔使买得。即咁贵噶嘛？佢自己买嘢咧唔舍得噶，超过1000蚊咧，佢都我谂又谂，买俾贱男咧两三万， 唔眨眼 嘅， 唔使睇住，边个俾钱先？嗱，呢个好重点， 边个俾钱？佢哋当其时有钱噶嘛？ 咁啊，即系 都系咁啊，都系都系闺蜜俾啦，你咁讲。 咁啊，佢哋咁啊，佢哋当其时应该系夫妻共用啩啲钱，咁我唔知啦，或者系公司数咧，咁你都唔知 点会好似阿肥妹你嘅啫，你嘅即系我嘅即系。 我不嬲都系咁讲噶，系啊系啊，冇错。 因为而家阿闺蜜就系百分之一千系属于个男人噶啦嘛，个脑已经系啦，即系你所有外人嘅说话都入唔到内耳噶啦，只系个外耳噶啦， 系啦， 明啊？ 佢个即系我 眼到耳 啊，有你啊，即系佢我嘅眼中只有你啊， 冇错， 我心中只系你啊， 冇错啦。 你呢个闺蜜咧个心入边咧就有呢个杨过合，但系佢心入边嗰个唔系杨过咧，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我怀疑咧阿闺蜜其实俾咧呢个贱男落咗降头。 仲有咧，啲少女就系咁噶啦，谂住我买啲小玩意啊，或者买啲礼物俾个男朋友咧，就可以氹下佢开心啊，令到自己嘅地位咧就越嚟越重要啦，咁样。 其实你个闺蜜咧好鬼纯真啊，仲系嗰种嘅 蠢啊，我觉得 少女情怀总是诗， 系啦，冇错。虽然仔都有埋， 系啦，一流诗佢都咁乜嘢 嗱。咁其实有一点咧，我咧就问过佢嘅，我话喂，买西装啊或者乜乜乜咧，系你要即系你。帮佢买嘅，即系你自己睇咗又帮佢买嘅，即系你认为个老公要即系成日要见下，要你要装佢身啦， 就系 定系佢自己要求啊？我就问，咁我今日话系佢自己要求嘅， 梗系啦。 咁我就话，如果一个男人突然间平时唔系好打扮嘅，就好求其嘅啫，突然间要扮要即系注重咗自己个外表啦，穿咩衫？咩色衬咩啊？咁我跟住我就同我闺蜜，我话你唔觉得有啲问题嘅咩？ 即系有啲转变噶啦， 有变好 啦， 冇错啦。 其实咧，我当其时咧就同我闺蜜，我惊佢听唔入耳，我就话你而家咧喺个局入边，你系当局者迷，我咧系旁观者清。 嗯、 我话你应该要信我。我已经讲成咁样啦，咁咧佢都系唔系好信，即系直接系觉得，哎呀，你哋误解咗佢啦。 小燕子，你再讲落去 ，friend 都冇得做啊。 系啊，我都惊啊，其实我系惊噶，但系咧我有唔知点样可以去提醒佢咁样。咁好啦，终于咧，即真系10后咧，个我呢个闺蜜咧自己发现咗。问题啦， 一年，其实根本一离开就已经系噶啦， 系啦，一年之后咧，佢真系发现咗问题。第一就系朝早嚟，夜晚黑就走。 第二咧， 唔止一次啊，即系咁样。 咁啊，第三咧， 翻到嚟系唔留嘢啦。第二咧就系好注重打扮咯，好注重，好讲究。系啦， 整到自己好型仔。 系啦， 咁啊，跟住咧。 跟住咧就系咧就系话佢点样咧就系话 钱银过唔过你手啊？ 钱银系啦，钱银咧佢就开始通过呢个嘅会计师，通过个会计去转数啊乜乜乜乜嘅， 即系唔会再系你 帮我整业 啦。同埋每一次啲数咧都好大嘅。嗱，如果你一间公司，譬如话运咗即系嗰啲资攞货啦，乜乜乜乜知噶嘛，譬如几多数，大概都知噶嘛。突然间咧，嗰啲数好大，同埋咧，佢仲系同个会计咧，就唔好去俾个太太知道。嗱，仲有呢、這个， 我想问啊，对唔住，请问呢个会计是男定还是女啊？ 呢个会计咧系女家自己人。 哦， 咁呢个女家自己人咧？是好在是女家的人，跟住连个会计都看出有问题了。跟住个会计就跟那个闺蜜的妈咪去讲。 哦，通风报信。 是啦，就说喂，我觉得你个女婿好像真的有点问题。 哇，那我世纪贱男都挺蠢的。 是啊， 是咯。 你这样讲过，其实不是只是闺蜜蠢。 不是蠢啊，而是他自视很高。他觉得呢你那个闺蜜啊，小燕子，无论我怎样对你，你都是对我 是 好的啦。 嗯、 我而家摆明啊，等你自己咧同我提出乜嘢 分手啊， 系我就唔再讲呢一样嘢啦，睇你忍得几耐咯， 冇错，系啦。咁好啦，於是咁啊个闺蜜咧就又第二次想自杀， 吓、啊， 因为又系接受唔到嘛。又系佢，其实佢系好容易脆弱嘅。 但 系 用个仔当其时有几大咧？ 两个 亲生嗰个， 大嗰个就5-6岁，细嗰个得个一岁零啫嘛，一岁都唔知有 咁短时间 啊？ 即其实佢个改变系好快捷噶啦，即 其实佢系生埋个仔，佢哋就已经开分公司啦嘛。咁、那个仔都系自己个仔都系税领嘅啫。即系啱满咗隧道， 哇！唔战男就要变就好快嘅啫， 系啦。 咁系变起上有乜嘢啊？系咪先？ 咁佢发现佢嘅问题咧，就系喺佢嘅电话入边咧，发现咗好多嘅短信咧，都系嗰啲对话， 嗯， 系啦， 即系同另一个女人嘅对话， 唔止啊， 我、哦、唔止一个女人添， 好似有两三个嘅， 嗯， 哇，咁坚啊！ 咁我点解又会俾阿闺蜜睇到佢个电话？ 系就系、是、有阵时候有时嗰啲贱男就系可能就系一个 唔一个唔留心， 系啦， 就摆低咗， 已经系特登俾你睇噶啦，有得你睇咯，我已经公然， 系、哦、咯， 等你自己知难而退咯。 嗯，即好似洗底褲的故事，我都話咯，可能嗰女仔係特登俾你睇到我洗底褲咗啦， 係啦，冇錯， 特登俾你睇我啲 分分鐘係咁啊，係啊，可能分分鐘 咁啊，真係有佈局噶啦，可能係嘛？首先喺錢財嗰度咧就鎖住你先，係嘛？唔俾你知道，跟住咧就好多女人嘅信息咧就嚇壓榨榨衣咁樣，俾你望下睇到咁樣， 冇錯。好啦，咁啊到呢個閨蜜咧就第二次又係即係承受唔到呢一個嘅打擊啦，就又想去。 啊、等等先，佢有冇直接就踢爆佢先？ 有，但系咧个战男唔认， 吓、啊、死人啦，唔认， 死都唔认， 因为今次冇底裤啦嘛。 系啦， 死底裤 冇错啦， 冇错。 因为个战男唔知道佢睇到佢嘅电话嘛，即系唔知道佢发现咗佢嘅电话入边嗰啲嘢噶嘛。 嗯， 咁佢咪唔认咯， 佢即系当佢成 有咩 猪仔咁样啊？ 系啊，又冇底裤喺度，你我咪认咩？系咪先咁样咯？你明唔明啊？咁咧 太過分啦！ 係啊，今次呢個閨蜜咧就醒目咗少少啦嚇，就係因為發現咗之後咧，就唔知點樣咧 copy 咗嗰啲資料，就攞咗出去咧打印咗一份出嚟。 哦，有證有據啦， 成達單係咪有説話嘅？ 兜心口就答佢啦， 冇錯。 呢、這個係邊個嘅咁樣？咁啊唔到佢唔認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那個賤男咧就扮死貓啦，跟住就嗌佢啦，求佢啦，好啦，又原諒佢啦。即系第二次嘅原谅佢，选择原谅。但系其实呢个第二次咧，我已经同我个闺蜜我讲啦，我就话我都话噶啦，我之前已经提过你噶啦，你系都话唔系，你系都话唔关事，冇可能。嗱，而家真系噶啦， 一不离二，不离三 啦，冇错啦。 跟住其实第二次嘅时候咧，佢话佢选择原谅佢嘅时候咧，我咧就你应该要同佢离婚， 冇错。 其实我是有呢、這个，我系有同佢讲过，但系佢话佢最终都系选择原谅佢，因为睇住个仔嘅 份上。 唔系，我都明白。 佢呢个闺蜜都话太善良啦，真系。 不过有时候又系啊，即系唔好话净系呢个 case 啊，好多都系咧，即系引到咧啲仔女大嘅时候咧，先至去 离婚。先至系啊，系啊，啱、嗯、啊，因为细 即系好多家庭噶嘛，好多吓朋友嘅即系圈子，你知啦，依家根本嘅家庭问题都好 common 噶嘛，即系好多人都有。咁真系好多时就话，唉，佢系唔啱噶啦，佢系出咗轨噶啦，有晒证据啊， 冇错。 但系都系为咗细路仔， 系啦， 即系表面上。 家 都 俾个细路仔一个家， 系啦，一个叫完整嘅家， 冇错。 咁就所以引埋落去嘅啫。 呢啲就系男人同女人唔同啊， 系啦。 啲女人咧点都会睇住嗰啲细路仔， 冇错。 好兴噶啦， 一走咗去噶啦。等你自己睇啦，你睇就睇啦，唔睇先算啦， 系啦。 咁啊，翻嚟啦，阿贱男嘅态度，知道即系女方可能就话喂，不如离婚啦。咁阿贱男有咩态度咧？ 唔系，因为佢选择咗原谅佢啊嘛。 哦，即系佢 第二次佢选择咗 冇乜表示 噶嘛， 咁原来佢嗌翻翻嚟啊，唔再留喺嗰间 系啦， 冇得翻翻嚟，因为你已经有一间公司喺嗰边，你要去打你噶，你冇得翻翻嚟。 真的夫人啦， 系啦， 系啦，咁佢咧就开始咧就觉得啊、哦，要跟下啦，但系咧都冇你跟唔到啊，因为个仔喺嗰度啊。 因为两个仔嘛， 系啊，佢要好锡住个仔，佢又唔可以放低个仔， 嗯， 系啦，咁但系咧，佢咧就只系咧就系只系咧就得闲过去望下，得闲过去望下嘅啫，但系佢每一次得闲过去望下啫，佢都发现系有啲嘢嘅， 咁个男人有冇定期翻屋企啊？又？ 冇咯，又系咁样， 又系一日 早嚟，系啦，点笼唔系，系啦，点笼翻嚟一两晚嘅啫，点笼跟住就飞噶啦，个心根本都唔喺呢度， 喂。 佢出面啊，彩色世界嚟噶嘛？ 冇错， 你呢度系咩世界啊？ 同埋有两个细路仔咧，始终都即系如果佢唔中意细路仔，佢本身唔系爱锡啲细路仔咧，佢根本唔想对住，因为细路仔实嘈噶嘛，系咪先？你永远都系点会开心得过？系咪温柔咁样？ 冇错啦。 好啦，嗱，佢丈夫嘅角色就系一个贱男啦。咁但系爸爸嘅角色，佢有冇 fulfill 佢做爸爸嘅责任咧？ 爸爸， 即系譬如经常同啲仔会倾下电话啊，问候下佢哋啊，生日又会寄份礼物翻嚟啊， 咁啊真系冇。如果你话佢主动，好啦，我哋做下一节。 哦，咁系咪时间够啊？如果时间够咧，咁不如我哋又下一节继续落去啦。 好。